表示对台湾这块土地的热爱。各位，这个来自高雄蚵仔寮的年轻人，他就是我们台湾独立建国的实践者永清时代。下年朋友蚵仔社鼓励欢迎蔡丁贵蔡教授。 但我也用北京话来讲，而且我的力气没有像前几天这么有力气啊。我们这一场太阳花学生运动初步应该算是成功，对不对？但是应该还没有完全成功啊，因为我们实际设定的目标并没有完成。我们设定的两个目标，一个是退回胡骂，一个是先立法再审查，对不对？但是我们只争取到这十个字，就退回胡骂四个字，先立法再审查六个字，加起来十个字。我们不晓得这十个字的后面代表什么，所以我认为我们这场运动还没有结束。前一阵子都统治者跟媒体都把它狭隘的定位为学生运动，其实大家很多都不是学生了，对不对？是一场关系台湾未来前途发展的公民运动。他们把它定位成学生运动，因为他们认为学生比较好欺骗，所以这是他们的技巧了啊。但是一场非暴力抗争的运动，最重要的就是永远不可以放弃。只要我们不放弃，我们最后一定会成功，对不对啊？这个运动发展到4月10号离开议场，基本上我是认同的，虽然不是很支持的，但是还可以接受。所以我们的主张就是议场可让，广场不退，因为我们常年都被中国国民党的谎言骗得太心惊胆跳了。我认为这只是讲这几句话就相信他们啊，显然是没有办法让我们放心了。那至于说这场成功，这场运动为什么没有完全成功，这有一些内部的问题，今天应该不太适合在这里讲，改天有机会再来跟大家分享。没有改进，没有反省，每次运动都会功亏一篑了，就永远快到成功的时候，总是没有办法完成最后的目标。我先讲这场运动，因为这几天刚好可以休息，所以写了一点小小的这个回想了哈。这场运动是对冲撞独裁体制的直接民权抗争运动，因为我们台湾现在的中华民国宪法是一部让人民永远对政府恐惧的宪法， 大家都觉得好像这部宪法离我们很遥远，但是你看我们在要跟立法院表示一个意见，三更半夜就要担心政报警察来强制驱离，那种心情的恐惧，那都是七八十岁的阿公阿嬷一直问会不会来，一点钟问一次，两点钟问一次，三点钟问一次，这种是民主社会的生活吗？所以我们应该不是要追求这种生活了。那我们是希望这我们看到的，至少我看到了这一场战争呢，是自由台湾跟独裁统治体制的战争呢，这是一场战争。只不过大家对战争的观念不太习惯，以为战争都是要拿刀拿枪拿炮才算战争，我们空手就可以跟他做一场生死存亡的战争，但是我们的缺点就是没有经过训练，所以常常会吃亏了啊。所以我们认为我们的前锋部队就是议场里面的学生跟民众，已经把议场让给间接民意的立法院王院长，让他可以处理其他的议事程序。这个广场也是立法院的，立法院的辖区。议场里面的警察要进入议场，王院长不同意，警察是不可以进入的。广场是王院长在管辖的，王院长如果没有同意，政报警察也是不可以进入的。所以昨天发生这个事情，是昨天吗？前天的了哈，我睡昏头了。因为在1999年的4月10日，就是20年前的昨天，这个广场立法院也是开放给社会在讨论怎么样制定公民投票法，只是得到了要制定公民投票法的承诺，大家就解散了。结果公民投票法制定出来变成一部公民投票限制法，就是所谓的鸟笼公投法。所以拿到一个名字并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要拿到立法真正的内容，这样才可以放心回家了。这是我20-30年以来的学到的经验。所以前锋让给他们，后卫我们应该要固守，要继续坚持。到底王金平讲的立法到底是立行政院版的监督条例，还是民间版的监督条例？这个是天壤之别了，对不对啊？但是我们只听到三个字，我们就心满意足，就弃守回家。结果前天警察从哪里来？警察就是等学生在前锋在议场里面的学生离开之后，他们的警察从里面从前面出来将我们包围，因为人数比较少。等我们大长花垃圾化论坛结束之后，看大家都精疲力竭。王永林局长在2点多钟的时候发布声明，我跟新头壳的林朝义记者确认，他说应该是不会，因为他已经发表公开声明。然后他最后还有一句话，也许大家回去可以查一下新头壳那一条新闻。 黄友林局长的声明，我认为是很合理的，非常符合民主社会的运作。他本来从前十月九号就是多方威胁，要把我们在场外申请的路权跟临时建筑，要用违反环境法，用这个推土机全部把我们压扁，当作垃圾废弃物把它送走。当然很多朋友在这里关心了、他没有得逞，所以半夜开始迁移到济南路。但是后来他看我们留在现场的青年学生朋友民众还很多，所以他就没有动手。他认为只要我们场外的合乎他原来核准的，因为核准是核准在济南路了。啊，济南路因为前几天都是在抗争，基本上没有空间让我们那个帐篷可以摆，所以就是一直放在这里。他用这样子方便的理由就为难我们，所以我在那边的学生团体离开之后，半夜赶快把他移动到我们申请的位置来就位，才解除了这个危机。他新多可的新闻里面，他最后一句话是说，立法院的广场是人民跟立法院要协调的事情，不关中正一分局的事。这个是合乎警察辖区分配的原则，因为院区有院区的警察，道路有道路的台北市的警察，他自己都这样讲。但是那一天我实在是他来区里的时候，他告诉我两件资讯，大家都不，因为我在医院里面没有办法 call out 了啊，很多人都是在，当然我看到我们的学生民众很多人去指责这个黄友林，指责的也是很有道理的啊，他百口莫辩，你看他那个脸上的表情我也是非常同情。因为他在区里的时候告诉我两件事情，我说啊，你不是发表声明说不区里吗？他回有一句话，他说上层有压力透过王卓君下令一定要区里，所以这个罪魁祸首如果不是江宜桦就是马英九了。啊，你想想看，这个是立法院，江宜桦是行政院，马英九也算是行政部门的龙头，立法院是国会了，是间接民意机关，行政院的行政权不可以深入到立法院的辖区里面，这个才是民主政治运作的最起码的规则，对不对啊？所以他这个区里确实是违法违宪的。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其实因为半夜黄友林局长已经做了这个声明，所以我也就，虽然我的运动基本上都是体制外的了，大家不要觉得体制外就是好像活在天空或者是在地下，体制外的意思就是要打破这个体制才叫体制外的，就是要推翻这个流亡政府叫体制外。但是人在别人的屋檐下，有时候也要按照他的规则。那天早上还有一件小事情跟大家报告， 王永林局长告诉我，我说我这边有一个陈情书要交给王院长，他说这他们，他指一个年轻人给我看，他说那个是立法院的处长，你可以交给他。照道理讲，在这种紧急的状态之下，他应该接受我的陈情书。看过我的陈情书之后，如果他不能处理，应该马上回报他的上司，甚至是王院长，看王院长要怎么处理，对不对？他告诉我说，第一个现在还没有上班，第二个他说要叫我到门外来，他才要接受我的陈情书。天下有这种公务员？我们平常过去这几天，这最近这段时间呢，不是都在说我们缴税养一些杂税，对不对？这种公务人员面对国家的状况，完全一点没有处理临时状况的能力啊，只是因为年资的关系，也许只是因为人际的关系，就当上处长，百官僚，完全不把人民当作一回事。明天本来了哈，本来我一直在想，我被他赶出来，这一口气实在吞不下去。我想今天演讲完要爬进去。但是医生告诉我，你三个小时以后一定要回来，不然我会派人去把你抓回来。所以我们稍微 compromise， 就是稍微我跟我的医师稍微妥协一下，我们明天来送请愿书了。请愿书就广场要让给人民，因为广场是人民的啦，立法院也是人民的， 对， 对不对？我们之所以会有个异常，只是因为要让他开会方便嘛，对不对？啊，他们113位委员在里面开会已经够方便的了，我们在外面我都还没有要求搭帐篷，对不对？装电风扇，装闭路电视，因为我们要了解他在立法院里面开会到底是开什么花歌，对不对？时常他们都是糊弄我们的，平常假装在打架，晚上都在一起喝酒。我讲这句话并不是只有光对中国国民党的立法委员，还有另外一个徘徊在十字路口的那个政党，因为我这几年在街头上一直抗争呢、抗争当然很辛苦，啊，人也老得很快，本来还有一些年轻美眉的粉丝，现在都没有了。抗争是为了打破不公不义啦，但是我觉得，我一直觉得主张，因为我学到的非暴力抗争有两个目标要同时进行啊。第一个就是你要打破旧的不好的，但是你要想办法在这个过程里面去建立新的。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前天晚上我会相信汪养林分局长的原因，因为我五年多以来，他应该来这里有3年多了，前面是另外一个 分局长，啊，啊，所以我认为平常在各种抗争行动之下，我们两个人都有一个默契，就是我会阻止我们的民众攻击警察，啊，你要约束你的警察攻击人民，你要让我们诉求，但是我绝对不会伤害到你，不让我们伤害到的地方，比如说要丢鞋子丢买很久，啊，他们就去买那个渔网，啊，来防护，这是他自己要想办法。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比较讲究，不但要破，而且要立的，因为如果现在不立，等到全部都破了，要立就来不及了啦。这个是我比较愿意花一点时间，当然被骗有时候就像今天这个样子了，啊，中正一分局已经宣布不驱离，啊，公投盟代表是在代表自由台湾阵线，希望一早可以递交这个广场开放给民间来监督国会立法监督条例的这个位置，啊，所以这个是有潜力可行的，啊，今天晚上因为天气也比较冷，那我是希望说明天早上大家好好休息的。我刚刚看到这个请愿书已经很多了，啊，请愿书还有很多，我们明天早上。如果你愿意来，一起来，就来请愿，把这个广场留给台湾人民，对不对啊？最好的方式啊，人家其他自由民主的国家，国会的广场，没有人用篱笆把它围起来的啦，对不对？甚至呢，国会的广场应该是我们年轻朋友要在台湾， 可以借看一下照片。 这个 ，OK， 蔡英文 是先生太太 ，OK， 要组织一个家庭，要照顾家己的家庭，要饲咱的囡仔，来这翕一张结婚的婚纱照，应该是做有历史纪念的地点，对不对？啊，你也讲带恁牵手来，啊，带恁翁来这翕到这铁门，安尼才会看见。所以明天，除了说广场让给人民之外，我也会口头跟王院长讲。王院长在政治的最后几年，应该替台湾社会留下一些。让我们未来子孙可以留念的来，这一个留念很简单，大家都记得陈水扁在台北市长上届会当予市民娱乐的，就是市民去办代志，拢会当坐伫椅仔里啉一杯茶，对不对？啊，王院长如果能够体会这样子的心情。不必做什么丰功伟业了，就是在他的任期之内，把这个围墙拆掉，换成树篱，把它装扮得漂漂亮亮，对不对？每天花都开得很漂亮，让我们的年轻的青年结婚的时候，都可以来这边照婚纱照。这样不是一个会当向全世界宣布。台湾是一个美丽的国家吗？对不对？这种铁门、铁栏杆是过去军事戒严的时候留下来的产物。戒严已经1987年了啦，啊，已经多少年了？1987年，已经21。 2014到1987， 二十七年， 他还在用这个铁门绑住人民，啊， 好，不行，那个， 所以这个处长，我明天也会顺便请王院长来处理的，看他要怎么处理。区里的警察，因为在现场听帮分局长指挥，区里的警察主要就是保六的了。保六是在守议场那边的警察啊，我看他满脸的愧疚，因为他知道他对我们的承诺没有办法履行，所以我昨天看到很多朋友找他算账，我也觉得很替他委屈了。他说他勇敢面对，他是勇敢面对的，啊，他的女儿也对他打抱不平。但是我要跟帮分局长的女儿讲一下，我同意汪分局长在家里是一个很好的父亲，但是也要请汪分局长的女儿了解，我也是两个女儿的父亲。汪分局长他有讲一句话，他做这些事情都是为国家负责，但是我做这些事情都是为台湾人民负责。过去这五年以来，因为平常比较常见面，不管是抗争还是私底下，所以我都有把这个哈佛大学爱因斯坦研究院的吉恩夏普写的一套书，叫做《自我解放》，有送书给他，他也告诉我，他都很认真在读，所以有时候开玩笑，都说他是我的学生。但是他有一点可能还没有学到，他替政府执行公务，我替人民表达诉求，啊，他没有想到，当一个政府违背人民的意见的时候，他基本上是可以选择站在人民这边，不一定要服从独裁政府的命令的。前天在关键的时候，如果方分局长能够理解到这个道理，当王卓君从上头转下的命令要将他处理的时候，方分局长应该永远的告诉他，我已经跟民众承诺了，你要叫我做，我可以辞职不干，对不对？不是在前天晚上这么辛苦的在大家的压迫之下才道歉说要辞职，这个只是时机上的不同，啊，如果他是比这个之前先讲说你要叫我改变对人民的承诺，我汪养林做不到，因为我跟人民已经答应了，这样子他就不会陷入今天尴尬的情况。至于这个洪崇彦，我非常敬佩他， 后来我在睡了一整天，然后在晚上打开电视，看到洪崇彦86的站在鹤立鸡群，在很多民众中间，我非常敬佩这些年轻人。我这一次抗争行动里面认识很多非常勇敢的年轻人，不管是不是当面知道名字或不知道名字，他们就是台湾的希望。为什么昨天早上我会去做这种大家觉得很非常不以为然的事啊？因为在方仰林局长分局长决定驱离之前，有几个老辈的乡亲来问我，也可以讲是直问我，他说你怎么可以这么轻易的相信警察的话。我跟他讲，方分局长的为人我已经跟他认识5年多了，他的话应该是可以相信。当然我内心会担心，因为年轻人听完这个大长花干掉之后体力不济就提早回家了，而我的连老式的民众可能刚起来刷牙洗脸，还没有鞋子穿好，还没有走到这里来，他们就是抓住这个空档来做驱离的动作。那时候我的感觉，我说如果努力了这么久连一点小小的诚信我都没有办法相信，那我活在这个世界上跟死的没有什么太大差别。所以当时我到他们把我丢出来之后，我最近这几天的抗争坏掉好几条裤子几条皮带，就是他们在拉扯的时候，我跑到车上快车道上去，主要的目的并不是要去寻死的，不是要去寻死，我是要去瘫痪交通。当然这个有风险啊，还好上帝把我救回来，没有被巴士撞到。所以报纸上写说我要以死明志，我的战略目标还是活着看到台湾独立建国完成。但是金夏伯书上写的一句话，就是你做一个运动的领导者要随时有牺牲生命的准备。也许在这种训练之下，因为昨天前天晚上前场我们的前锋一场退出来之后，有一个年轻的朋友刚好拿一张背板的布幅来，他上面写剩下的就是我们的事啊。所以当时我也想到这一句话，如果不幸我要瘫痪交通结果给车子撞死了，那剩下就是你们的事。我为什么会这样想？因为从这次运动里面，虽然有很多人我看不起他们，我瞧不起他们，以后我会唾弃他们，但是我看到年轻的一辈没有受到污染， 所以我认为，即使我这个年纪这么大的人可以坚持，啊，他们一定可以把台湾做得更好，所以我基本上是没有这样子的顾虑，所以才选择冒一点风险，结果上帝也没有也认为我太早回去跟他见面了，啊，所以这个是，所以大家要了解，昨天让大家担心害怕，这个不是我原来的本意的，我只是要希望说大家不要因为我们被赶出来，啊，大家就做鸟兽散，因为台湾人的缺点就是太没有耐力，一定要有耐力，啊，人不必太多，但是一定要有耐力。这是昨天啊，昨天早上嘛，啊，昨天早上做了这一点是让大家担心害怕，啊，为我表示关心，在这里特别表示感谢，啊，啊，对这个黄养玲女儿的这个诉求，还有一些民众对黄养玲局长的分局长的加油打气。我们也应该跟汪养林分局长加油打气啊！我跟洪崇彦都是主张，因为这些替汪养林打气的这些乡亲朋友，他们有一个观念没有想清楚，以为警察的过劳是人民造成的。不是，警察的过劳是马英九造成的。 警察罢工 造成的。 警察罢工。 是内政部长造成的。 对，警察罢工。 是警政署署长黄国清造成的。因为这是他们的直属长官，他们有权力去改变我们警察同仁值班的状况。像我们来抗争，告诉他不要调动这么多警察来，他就是偏偏要调动这警察来。因为他为什么要调动这么多警察来？因为他是怕死啦。我们要抓的不是抓警察，我们要抓的是要抓马英九，对不对？所以我们几年以来跟警察的关系都非常友好密切，当然距离比较遥远的像苗栗县那些警察就没有受过非暴力抗争的训练，出手都比较残暴啊，有一点小事也可以跟大家讲一下。黄养玲分局长说，我们中正一的没有办法抓蔡教授，你们保六的不认识他，你们来抓，就表示说中正一的警察素质比较高，他知道我们在这里没有违背任何法律，啊，上面要叫警察来抓，你们抓就好了，不要去劳动我们中正义的警察来抓，你说这样子对不对啊？啊，所以我跟黄崇彦同学跟我想在场的乡亲朋友应该都是一样，我们都是主张要让警察组织工会，对不对？没有警察工会，警察永远变成统治者的工具。 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除了国会议员、州长要选举之外，司法官、检察官也要用选的，警察局局长也是要用选举的，不要让警政署来派，因为这样子警察局长才知道人民在想什么，对不对？郝龙斌要来做切割，他好像现在是好人，口气越来越硬，他是在从马英九给蔡基亚江宜桦到王卓金到浩代斌啊，他们 这一个阶层的人叫做少数的统治权贵，就是官官相护，永远没有考虑。你看我今天看报纸，汪分局长站在他的后面笑都笑不出来，因为他知道郝龙斌讲的都是鬼话，对不对？所以我不认为我们谴责汪分局长是一个找到了正确的对象，他当然有责任啊，但是他分担的比例应该是比较少。最可耻的就是郝龙斌现在跑出来要捡剩菜啊，我们去拿一些馊水给他喝好了。所以这个汪分局长的女儿应该可以宽心，我们不是责备你的父亲，你的父亲确实是为社会在做事情，但是只有一点要搞清楚，台湾的警察不是独裁者的警察，台湾的警察是人民的警察，要有这样子的观念。最后要感谢这段时间，因为都来不及跟很多勇敢的年轻朋友，不管是跟我冲进立法院的，我是冲前面的，有些是冲后面，跟我冲进行政院的跟我替我们公投盟去中正立法局路过的，路过没有罪了，路过怎么会有罪？黄友林应该颁发给洪崇彦一个交通十字勋章，对他维持交通秩序表示最高的敬意，对不对？以前我从来不晓得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有这么勇敢，有这么高的智慧，所以我走起来时常感到孤单，但是经过这一个月以来，我知道台湾是在我们的手上，大家要有耐心，不要急躁，去边卡耽误的咱嘞，对不对？不要急躁啊，一样一样来啊，但是不可以松懈，不可以推卸，年轻的不可以推给老的啊，老的绝对不能推卸给年轻的，老的坏习惯就是说他们老了，但是他们要想一想他们在台湾比年轻人多吃了多少饭，没有理由推迟啊，所以我在这里也顺便呼吁一下，所以这些年轻人我看起来好像林辉环、陈威廷、魏阳都有在脸书上 透过不同的管道跟我们站在一起，这个就是台湾的新希望。其实我有一个小小的梦想，在这昨天跟今天在医院里面想，刚好也看到今天有一条新闻，就是民进党的三个老人不要再参选党主席了。包括我自己，所以我一直很担心台湾的政治走不当，没有办法走上正确的方向。但是我看这一次对这些年轻人的了解，台湾交给这些年轻人，我想台湾一定有希望。如果这些年轻人都可以坐在一起，开始用比较大的架构来组织一个政府，今年五月的缴税大家都交给这些年轻的政府，学生政府，台湾就独立建国了。那我就可以赶快要我的女儿生个孙子给我爸爸。所以最后谢谢大家了哈。我是觉得王金明院长明天要考虑到底让我们这些人进入广场，大家来讨论台湾的事情，或是交换意见，还是要让我们赞助中山南路的慢车道甚至快车道，对台北市的交通是比较好。他应该有这个智慧，对不对？对大家也比较安全啊，对市民也比较方便啊。他如果还要用篱笆把一个已经摇摇欲坠的政权用篱笆把它围起来，下次我再来的时候，我告诉你，我有一个新的计划，我要去买一部推土机。我要去买一部推土机，因为如果我去用租的，那个主人事后不会被秋后算账。我要去买一部推土机，等到有需要的时候我来，就把这个围墙全部把它推倒。如果王金平做不到，那就由我来做。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不要，最后再呼吁一下，最后再呼吁一下，不要因为一时的困顿、一时的挫折，啊，就想要动刀动枪，去做一些暴力的抗争。只要涉入暴力的抗争，我们大概连在这边表达我们的意见的机会都不容易的，所以一定要相信非暴力抗争可以把一个独裁体制把它推翻，要有这样子的信心啊。另外啊，这几天的行动我有观察到一个现象，因为我们的大家都很勇敢，我想大家也都同意我们要把这个落伍的体制把它推翻啊，所以有一些人是为了捍卫体制的， 他会假装成我们的人，他来到现场，故意找没有事找事，制造事端。像今天早上，今天下午5点钟，有一个人假借红彤燕到中正一去跟人家挑衅，这个人我认为，我的判断，他应该是警察的便民啊，所以这个东西，这个事情就要小心，不要跟着盲从的跟别人乱跑，你一定要找到你相信的朋友。所以平常就是需要一点小小的组织啊，不要一个人，什么都一个人，人多就赢，人少分散了就没有力量了。所以我基本上也在这里呼吁林辉环、陈伟霆、杨慧阳，还有一个女同学现在在美国演讲，这些年轻的朋友，把那些老教授、老学者把他抛弃掉，来跟这边进步的学生在一起就够了啦。哦，有没有参加不重要了，但是做运动的领导者要替别人做决策，一定要有一个前提的条件，就是万一失败了，你敢不敢，你愿不愿意承担接受体制的处罚？你如果不愿意承担体制的体罚，你没有资格说要领导运动去推翻体制了。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赢了就是我们的，输了就要接受处罚。我的想法就是非暴力抗争，第一个不会判死刑，也不会判无期徒刑，也不会判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啊，为了台湾，每个人被他判1年2年，这个何乐而不为，对不对？很多教授学者只为了国科会一两个计划，一个计划50-60万，就不敢做比较进步，做比较不敢做进步的规划，老是怕东怕西，怕到尾的什么东西都没了。这一次的不成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到底是谁？因为我还没有知道里面到底是谁。我从一开始是攻占立法院的一个部队，攻占行政院一个部队，我抱怨一下，从来没有一次决策会议让我去参加，所以今天才会搞成这个样子。现在抱怨这个没有用了，但是我认为下一次我们会有经验，有功劳的人才有权力决策了，对不对？不是看你的学位，也不是看你的头衔，也不是看你穿是不是穿西装啊，很多人都是利用他们的社会地位啊，把这些学生本来是正确的判断把它压制掉。所以我是觉得这些人要回去好好检讨，我还不晓得是谁了，我还在收集资料啊，希望他们可以反省啊，下次如果有机会，至少要跑得比学生快，打冲进去啊，他就自然有权利来参加决策小组啊，应该是这样子的啊，谢谢大家了哈，谢谢大家。 良心时代，咱在使用你的江夏来鼓励咱台湾独立建国的实行者蔡廷贵蔡教授。 喂，不好意思，那个我就 我很早就看到蔡教授他很坚定的一些行动这样子。那我请我女儿画了一张送给蔡教授加油的那个画。那我今天没有带她来啦，因为他们明天要上课。那我上次我们在反核大游行的时候，然后蔡教授他们也有在凯道那边举旗，然后那个时候有个大学生就来采访蔡教授，然后我就觉得很感动，然后蔡教授就拉着我的女儿跟那些学生说，就是不管你几岁，然后只要你对任何的议题有任何的看法，你都应该走上街头，然后告诉大家这样子，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发声的权利。然后关于那个这些前辈啊，其实不止蔡教授，还有在场的宝华大哥跟岳清杰，还有现在在纽西兰的908台湾国的王宪吉大哥，他们都每一场战役都必到，甚至翻墙过去都是他们。然后宝华大哥他还有在警察面前说，如果你今天要动学生的话，那你就先动我这样子，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对，所以我不是很喜欢上媒体或镜头，但是在这个现场我真的觉得我需要上来讲一下，为大家发声，这是一个世代传承。对，谢谢你们。 大家说明一下啦，因为我们这边已经累积很多请愿书，所以明天早上8点啊，如果不方便来的就由我们来代为转送了啊，如果可以来的就8点半大家来这边集合，到里面去送送。如果说王金平院长不同意，那我们就会宣布哪一天我们要爬栏杆过去的，好不好？这个广场我们一定要把它抢回来，不可以让它用铁栏杆用铁门把人民围在外面啊。我甚至主张立法院24小时一定要有人在这边担任收发，对不对啊？就像法院一样，对不对？你半夜都可以去按铃申告，对不对？人民受到委屈还要等你睡醒我们来才来表达意见吗？对不对啊？这个制度他领钱干什么？他领谁的钱？所以像这些制度啊，我们如果都不要求，他就是一直都不会改变。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这次一定要大家这个脑力激荡一下，你要什么就开出来，我们一项一项来要，最好慢慢要的越来越大。我要的东西很多了，我念给大家听，我要补正鸟笼公投法，但是应该先把广场要下来。我要改变立委的选制，我要废除集会游行法，我要改变总统副总统的选举罢免法，我要立即停止核试停，立即停止核建，对不对？我要修法同意多元家庭，要的太多了啦。台湾为什么生活会这么痛苦？就是我们要的，他们这些过时的僵尸们都不要。我们应该让我们台湾的社会重新出现这个活的生命力了，不然我们的子孙永远没有办法出现诺贝尔奖。要有创意才有诺贝尔奖的机会了。其实台湾人的脑筋是很聪明的，但是我们都太习惯了，都被洗脑说我们不太好啊。昨天我记得有一个小姐还是 年轻人讲，我们不害怕自由竞争了、啊。他们现在都告诉我们，我们害怕自由竞争，所以不愿意接受辱骂。我们是害怕不自由的竞争啊，对不对啊？辱骂是自由的竞争吗？对不对？所以反正明天我们先体制上来努力把广场要下来，以后我们每天都可以来这边讨论国家的大事。台湾是我们自己的啦，不必等到他们那些暗时啊饮酒饮到醉茫茫，在时啊来家乌白乌白签字，特别领钱，听话，伊还叫因做认真呢，还叫穿皮的穿西装的做认真呢，咱唔免啦，咱就简单来。看咱要爱啥，大家有共识就是要他改变。我们是直接民意的，他们的不行，我们就把他淘汰，对不对？好了，我的理想，对台湾的理想啊、哦，希望这一次是一个机会了。啊，我为什么会想要奋力一搏？因为从1979年的高雄起义，《美丽岛杂志》高雄起义打破了军事戒严，到1990年的野百合要求总统直选、国会全面改选，啊，2000年的政权转换，到2014年，我在打算呢、啊。如果这一次我看不到任何台湾的进步，那我在死的时候应该会非常的痛苦。啊，如果说这一次，因为我估计我的年龄大概不会超过10年了。如果因为它大概10年一个周期，如果2014一点成果都没有，现在是还没有，大家不要。以为我们学生让步好像得到了什么，现在是空的啊，是一张空头支票。所以我是很希望这些年轻的朋友赶快来归队，而且不要等太久，等到5月1号，大家都忝死啊，等到5月1号，跟那个劳工朋友，可以请劳工朋友早一点来嘛，对不对啊？这么痛苦的生活还要等到5月1号才要来，明天来就好了，早一天努力，早一天解脱嘛，对不对？啊，那个什么劳工部的部长先给他搞下来嘛，对不对？把我们官厂工人折磨成这个样子，对不对？可以问他嘛，如果那些官场工人是他的父母亲，他会这样做吗？啊，别人的父母亲就不是父母亲，这个实在是都是不好的啦。啊，我是觉得我们这一次哈、啊、因为我这一次看到的比1990年看到野百合学生运动更有动力，他、啊、更有水准，啊，可以处理的事情更多，啊，不要去管李登辉了，也不要去管陈水扁，也不要去管马英九了，反正我们就是国家的主人了，我们有水准决定台湾到底要怎么做了，对不对啊？他们可以赶下来就赶下来的啦，啊，谢谢大家了，啊，谢谢大家。 有心时段，下一秒，咱再出一个掌声来感谢蔡教授，啊，看后壁这的少年啊，大家做伙来拍拼，为台湾来拍拼，坚持到底，好不？好。 我再留下来。 回去养病。早日康复。 就是 早日康复。 因为请愿书啊，我明天早上我再来陪大家自己送请愿书了。 好，早点休息啊。 如果有好消息，希望明天晚上我们已经在里面了。 好，八点集合啦，啊，八点半进场啦，啊，这样子，啊，啊，当然如果要上班的，就交代你的朋友就好了，因为我们有这个纸张嘛，啊，不一定，他这个应该他可以理解的，可以理解啊，啊，希望可以达到至少这个目的的。我再补一句话啦，因为早上哦，很多朋友都不晓得我要做什么，他真的很怕我去自杀了。其实我不是要去自杀，啊，我就是要做困兽之斗了。当然有可能会死了， 困兽之斗， 但是我不是故意要去寻死。 我兵士何见 啊，我就是这个非暴力抗争，就是以小博大的一种技术了啊。你就是要训练自己在有可能付出生命的状态之下，你要去改变那个战场的情势啊。就是原来我们是输的，如果可以瘫痪交通，就变成我赢了，他输了，啊，但是风险就是万一开车的司机不小心没有注意到，啊，我自己也没有注意到，啊，意外就会发生。但是这个是有一个结论，就是非暴力抗争也不是完全没有伤亡，但是如果少数的伤亡能够解救一个国家被统治的人民得到解放，这样子的牺牲是非常值得的啦，哎，啊，这个非暴力抗争在训练，就是训练领导者随时要准备为了运动牺牲。领导者啦，不是领导者不可以每次都担心受怕失败以后被法律处罚啊，如果没有这样子的心态，不适合做领导者了，就是这样子啊。啊，所以昨天我看到那个86在跟黄永宁在对话的时候，他说我又不是第一次了，你要找我就找我就对了啦，这个就是有领袖的气质。好，啊，谢谢这些朋友了哈。那我们这些人数哦，我的观察，我刚刚为什么会鼓励这些年轻朋友组织一个青年政府啊，就是这些人已经多到可以涵盖所有的各部会的功能。 蔡教授，蔡教授， 加油！ 蔡教授， 加油！ 台湾， 加油！ 台湾， 加油！ 蔡教授， 加油！ 台湾， 加油！ 我实在舍不得走来的。啊，我这次哦。因为这个也是一个心情啦，就舍不得走的一个心情。我从年轻接受我长辈的启蒙教育，告诉我说，做一个台湾人要追求台湾独立。但是哈，长期以来告诉我要主张台湾独立的这些老辈，自己也不敢讲。啊，年轻人也不太懂，所以他也不会讲。但是这几天应该我 一生里面最快乐的日子的一段啊，当然跟我太太结婚是另外一段。跟生两个女儿是其中的另外两段。啊，这一段是等于说我年轻，从年轻被启发之后，开始有自己的思想跟理想之后，这几天呢、啊，就是在立法院广场听到很多年轻人最后演讲的结论，就是说我是蔡丁贵，我主张台湾独立。所以某个政党，我不要讲，你们应该是知道谁的。某个政党一直要说服我说，台独已经过时了。啊，我现在有一个结论，就主张台独的人会老，但是台独的理想永远不会过时，只会越来越大，对不对？谢谢大家啦，对大家表示万分的敬意啊！我们台湾应该是有希望的啦。我的希望，再让我讲一句话。我的希望啊，我的希望就是要，我这个计划是比较早提出来的，很多人都不满意啦。我的计划是名称叫做 2020 Free Taiwan， 就是2020年自由台湾啊，所谓自由台湾就是台湾独立的意思啦。也就是说2020年台湾应该可以经过自民自决成立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加入联合国，如果我们要的话，那就是中华民国这个宪法就过去了啦。啊，这一年我喊出这个构想之后，上帝送来另外一个好消息，就是2020年有一个 Tokyo Olympics， 就是2020东京奥林匹克了。啊，所以2020年如果按照我的初步的想法，亚洲的日本跟台湾会得到全世界的两个焦点啊，一个是台湾成立一个新的国家，啊，日本在举办一个世界性的运动大会， 东京奥运会， 还要记得今年的9月18号苏格兰要独立公投，大家也给他们加油。 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 好啦，因为刚刚说这个是记者会的，啊，那开放给媒体问一下好了啦。有没有媒体要问？没关系啦。路权拿回来应该是理所当然啦。当然也感谢中正艺文局这个。算是从善如流嘛，因为他如果不这样做，他基本上是违法的。因为他一个人啊，哈，我是如果我们一个社团一个人，啊，我有一个身份做某种事，啊，只不过是因为，比如说我开一辆车子，我可以开一辆车子，啊，只不过是因为在半路上超车，啊，被警察开了一张罚单。他说：“你以后都不可以开车，有这样子的事情吗？” 没有啊。 啊，所以他这个处理，就表示说我们的警察同仁的素质、法治的素质，还不是很成熟了。他甚至最后写的那一句话更荒谬，好像我们是五花大绑的这个恶魔一样，说以后我们申请通通不准。啊，这个就是当然是危险的了。啊，他现在应该也是知道自己不对嘛，那我们不会跟他计较了，只要恢复正常就好了。啊，这个就是我说啊， 在这个过程里面，啊，应该也是一种法治教育的过程啊。因为警察同仁，他平常的生活范围太狭隘了，啊，里面都以讹传讹了，啊，很多正确的消息他们也接触不到，所以大家对我们不同里面的啊朋友啊乡亲啊，要有耐心呐、啊，他会不同意我们的意见。有时候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听过我们的意见呢、啊，你慢慢跟他讲，啊，第一次讲不通就不要跟他讲，啊，第二次碰面还是以朋友的身份跟他讲。我这个讲法比较轻松了，其实我自己也做不太大，但是一定要这样子啦，啊，有耐心就培养自己要有这个耐心，偶尔啊，这个是一个困难的事情，要改变社会。不是那么快了，但是一定要改变自己，才有办法改变社会。啊，社会改变就可以改变国家，这个过程蛮漫长的，蛮漫长的。啊， 他先前说不准，他现在又准，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没有特别看法，只要他回归正常，回归法治的规定了啊。那有一件事情也跟大家报告一下，因为有一次我去青岛东路，就是在这段时间呐、啊，我要去报告一件事情。啊，因为正那个记载的朋友在网上发布的消息不是很正确，啊，所以造成我们得到比较大的好处了啊。啊，这个也跟大家报告一下，不是故造制造错误的消息来。博取大家的同情， 不是故意制造错误的。 我是讲，因为在入前申请入前，一次可以最多申请两天，一次啊，他用次算的，你申请一天跟申请两天都是算一次的，啊，但是一次最多只能申请两天，啊，两天的保证金是30000块，保证金呐、啊，不是费用呐、啊，是保证金。但是那个可能那个网友听了记载没有很完全，他把它记载成说一天要交30000块了，啊，所以我们抗争了20几天，这贵啊，咋办呢？哈，啊，所以其实不是这样子，是两一次最多两天，啊，两天保证金是30000块，啊，30000块要等到一个半月以后，他才陆续退还了。就是退两天这样退，啊，这样退，啊，所以就是变成我们必须要有一笔周转金，一直领回来再去申请，领回来再去申请。那我们的辛苦就是早上有志工一大早他们还没有上班就要去窗口排队，因为怕白狼去抢先了、啊。我们的辛苦是在这里啦。啊，因为啊、哦，都是同一个人在做，啊，所以这个志工也非常辛苦，就一大早要起床，啊晚上要把表格都弄好，啊，隔天就要去申请，啊，有时候因为跟太太的工作时间就会有点，有时候会配合的不是很好，大嫂就会抱怨说，多少会抱怨的、啊，比如说要出远门。但是他没有找到代理人，因为代理人他这个制度也是很奇怪，代理人就是要用代理人的钱去交，而且要开一个账户给他，反正就是用申请人的账户，他在收钱退钱，比较单纯啊，这个也都是不对的啦，政府不是为了行政人员的方便来设计的啦，对不对啊？政府的设计应该是给人民方便嘛，啊，这个就是还没有改到这里。有一次我跟浩代斌啊同台演讲，啊，我说你至少啊、哦，把我们那个保证金的周转的期间要缩短了、啊，应该你做行政作业没有需要花45天才还给我们呢、啊。啊，你如果要留45天，至少要算利息给我们呐、啊，对不对？啊，四十五天的现金就留在市政府里面，负债用的，对了，用不几年了， 啊，那个都是社会人家100块200块捐出来的啊，啊，他们对他们来讲150弄个花火，当然对我们这几十万他看不在眼里，但是对我们来讲就当然是觉得没有道理嘛，啊，所以这个也跟大家报告一下啊，你们如果有捐款给公投盟，他在这里也顺便表示感谢了，但是也不会，公投盟我有三个官民的指标了，这个大家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的诉求就是补正鸟笼公投法，修改立委选制啊，这个废除集会游行法，但是还有其他更多的啦，反正社会议题所有受到不公不压的我们都会去支援的啊，反核市啊，官场工人啊，啊，所有的，但是我们去很多人都不太，都认为我们主张台独，啊，都不愿意我们接，啊，我们的做法就是说我不接近了，我们在后面帮你保护就好了，啊，就我们的做法是这样子的，啊，很多人都怕台独了，说这样子会污染他们。啊，我的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如果你不希望我台独主张台独的台湾独立建国的组织来保护你，那你至少去找一些主张跟中国并吞的那些团体来保护你啊，对不对？啊，也没有啊，那也找不到啊，对不对？啊，这个台湾的社会就是很扭曲，很扭曲啊，啊，所以这个。吐一点口水啊！我有一个三个门槛，就是说这个瓶子什么时候要关啊？当然这个变成一个长期的。第一个就是社会捐助的资源，让我们平常抗争也好，没有抗争也好，因为我这里有一个特别啦，啊，就是只要民众来，11点钟来，下午5点钟来。你到现场来，表示你要留下来跟大家聊天交换意见，但是有需要用便当我们会买便当给你，我们不喜欢吃饭的时候才来的人啊，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但是你可以提早来说我等一下要跟大家交换意见啊，不能吃饱饭就走了啊，这样我们会非常欢迎，因为这个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啊，如果社会捐助的钱用光了啊，当然就表示我们的做法社会不支持啊，再有崇高的理想也只好收摊了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我们认为阿扁这个案子，当然你们也许都不同意了，也许有部分人不同意了，不是多了啊，我们认为阿扁这个案子是政治迫害，阿扁不是神啊，阿扁有做一些事不太好啊，不理想啊，但是他审判的过程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政治迫害，那我要主张台湾独立建国虽然还没有建成，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不能眼睁睁的看一个政治迫害在我的目睭前持续发生啊，郭瑶琪也是政治迫害，张善弄也是政治迫害啊，所以我们是用阿扁这个案子做指标了，做指标，因为他是身份比较特殊，所以我们是有第二个主张，就是这个棚子如果要拆，一定要把阿扁救出来，我们都会拆啊，我们不会放弃的，当然很困难，很困难，其实也不是很困难呐，就把立法院包起来，叫他做一个决议，释放阿扁总统。他就要释放乌克兰的国会做了一个决议，叫他们总统下台，就下台了嘛，对不对啊？但是我们都常常不会去思考说要怎么做啊。第三个，假设说阿扁总统也放出来了，但是中华民国的宪法还在台湾继续搞，我们不会，瓶子不会拆了。因为这个中华民国的宪法是所有台湾各种不公不义制度法令的货源啊，你如果没有重新制定一部 让政府会害怕人民的台湾新线，那台湾是没有希望的了。如果这部宪法还继续用那只旗子、那只车轮旗，是没有希望的。所以我是建议说，我们一定要改变。这是学生把它诠释的比我还厉害了。他有几个诠释，第一个就是人民害怕政府就是独裁，政府害怕人民就是民主。你说这样有没有道理？学生也诠释说，当独裁变成事实，革命就是我们的责任义务了。那我们现在就要尽我们的义务，大家来一起尽义务了。饿了，我走完了。每天还有人要问，问我看啦，问我再来，再问啦，好不好？感谢大家啦，感谢大家。到时我等一下，我等一下，再等一下。身体健康爱发财。那现在叫喊口号，我们的口号哈。有五段了、因为这次的我想喊一下也好了，大家知道慢慢的知道，因为我们台湾人有一个习惯哦，做避暑的啦。台湾人看到外国人都很容易跟外国人打招呼，大家想想看会不会跟外国人都很容易打招呼啦，很亲切。但是台湾人看了台湾人刚才就会看看的关心啦，你不知道有感觉不？那就面无表情了、我认为我因为我去美国留学，觉得美国的这种生活的文化很温馨，给每个人有很大的鼓舞了。即使前一天在家里跟太太吵架，碰到一个陌生人跟我们问候，我们心情就会感就自然会改变。有五段呢，就是也是在这里发展出来的。第一段就是身体健康是所有的根本啊，所以我会请跟大家问请安啦、就是身体健康，身体健康，你就是反服贸成功啦，因为这是咱的第一个近期的目标嘛。第二个身体健康，你就讲倒马成功，倒马成功，对不对？第三个身体健康就是救病成功，对吧？把救病成功的意思就是讲打破司法独裁啦，就是念起来救病成功四字较好念啦。第四个就是身体健康大选成功，就是年底的大选，我们希望所有的选票都不要投给那个有中国国民党那个甚至。用无党籍来假冒的那些中国国民党的候选人我们一定要改变这个啦，改变这个啊！选举的时候，希望大家可以积极一点，不要觉得说好像无所谓了，少我这一票啊。第一，如果说这个都做得到，2016年的大选总统应该我们会赢，18年地方选举我们再赢，20年总统大选再连任。2020年的年底，我就要要求那个总统新任的连任的总统，要求他主办一个住民自决的公民投票了，就是台湾到底要变成，是不是要变成一个新的国家了？所以这个是我的战略的布局啦，看看大家觉得有没有到。所以服贸一定不能让它过了，服贸过了，等到我们要选总统、副总、选总统的时候，他们的人就已经来很多了啦，那我们选大概就更困难选，所以服贸一定要挡下来，不论如何，不管马英九多无赖，就是一定要把它挡下来，不管他对习近平有没有办理交差，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特别努力的，这一关通过了，马英九就倒台了啦。其实第一关跟第二关是很密切的，另外我跟大家也报告一下，越讲越多了。 另外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不是要选总统，大家不要害怕我要选总统，但是将来台湾本党的本土的总统如果上任啊，也许很多朋友听过我讲过，我有两个从小的主张，我希望老年人要由国家来照顾了，我希望小朋友也是由国家来照顾，所以我主张哦，因为台湾有一些特别的这个优惠制度啦，比如退休金18%啦，农民有什么补助金啦，啊，这个我的主张就是暂时都不要跟他取消，但是没有的我要让他有，这样同意我的意思吗？所以老年人啊，就是65岁，我主张每个人65岁，只要没有领国家的退休金，啊，你如果领私人公司的退休金，那是你的权利了，没有领国家的退休金，每个人都可以拿到15,000元的救助金，就是老人的生活费了，啊，安尼做少年呢，娶某的免过去担心是大人无人照顾，无你一个月赚偌济，你去迄落饲你的是大人，对不对？啊，然后现在军公教的子女不是有教育补助吗？啊，我认为所有的小孩子都有相同的补助，不必分军公教才有了，这样不是很公平吗？对不对？啊，如果哈，因为我没有想要继续，我没有想要当候选人的这个用这个规划了，但是如果说新当选的总统他胆敢不接受我这两个政见，我会带大家去冲总统。不然我这辈子冲这样子要干什么？啊，我就是希望国家要照顾老人人，要照顾小朋友。因为我的生活经验就是，我假设小时候没有因为我舅舅的帮忙没有读书的机会，我不会有机会去台大当教授了，所以小孩子一定要，不论是谁的小孩子，只要是出生在台湾，一定要给他念书的机会。他念书的机会如果天资好，他自己就会翻转了，啊，不可以像连胜文这样子，一出生什么都不做，啊，就靠着他爸爸养他那么胖，对不对？啊，所以我这个是我的想法啦，但是我也不晓得我这个在死之前有没有看到我的理想可以实现，但是我会努力的，啊，我会努力。大家都很担心我昨天会死掉，但是要感谢啦，啊，用这个基督教的术语就一切感谢主了，一切感谢主，感谢。来啊，画国号来， 画国。 来，记住嘛，来哥念一遍啊，身体健康，凡夫莫成功，身体健康，道路成功，身体健康，救病成功，身体健康，大选成功，身体健康，建国成功。来，身体健康，凡夫莫成功，身体健康，道路成功，身体健康，大哥。大选哦，救病成功啦！快起来，来啊，个头来啦！身体健康，凡夫貌成功；身体健康，道路成功；身体健康，救病成功；身体健康，大选成功；身体健康，建国成功。感谢大家啦！祝大家身体健康，建国成功。 蔡教授，蔡教授，蔡教授，加油！ 高秀，川高秀，川高秀，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各位朋友，请坐哈，我们待会公民论坛会继续。乡亲时代，少年朋友，咱等下逐天的公民论坛会继续，所以你若时间无够，欢迎你先继续坐落来。